好、多人都上去後台。你咪好多男士朋友咧，成日同我講，我跟你後台做嘢。我話你啊想啦，啊、想跟選美佢哋。 哇，係啊，唔係嗱，選美我又唔覺話真係會好咩？我覺得係八卦性高啲嘅啫。但係你話真係哇 model 係咯，坦白講，你佢哋話真係行得天橋嗰啲，梗係又長腳啊，又好身材啦、啊。哇，嗰啲先好睇啊嘛，大佬啊。 正式 model 咧，通常正式 model 冇乜胸噶啫噃。 唔一定睇，唔一定睇。 啱你睇嘅張晨。 唔係，我唔係話一定要睇胸。 咁你想睇咩啊？ 喂，即係成個 figure 可以一件衫都唔著咁樣睇呢樣嘢，好難得嘅事嚟㗎嘛！即係對於一個男性嚟講睇，哇！呢啲哇咁，即係大佬有啲俾錢睇唔到㗎嘛，你都明啦。你唔係一定出寫真㗎嘛，買唔到本書。 所以後台啲男仔通常係姊妹嚟嘅啫。 係啊，當然啦，我都想問呢樣嘢，即係睇有冇咁嘅機會啦。咁啊，靠你講下啦。咁 其實喺後台做嘢，一個 fashion show 好忙亂㗎。你入去換衫其實係好短時間，啲 model 係邊跑邊除咁去換，其實大家都冇乜時間去睇大家㗎咋。 係咩？ 係啊，咁你要。換完又要執頭執下妝咁啊，先擁佢出場咁。 咁但係男女都係一定係分， 冇分㗎，冇分㗎，一堆女㗎啦，係啊。係 咩？哦，即係男女都喺埋一個， 喺埋一堆女㗎啦，係啊。 一個道。 係啊，可能有啲好紅嘅 model 就會啊，有同有整個鏈俾佢隔一隔咁，或者俾個位去換。其實好多時都係冇㗎咯。 咁、其實你哋揀 model 咧，當然啦，我諗件衫係主導啦，因為你係蘇燕衫啊嘛，咁你一定係揾咗件 衫。其實唔係揀 model， 你會睇下嗰個客人佢嗰個系列係咩衫啦，因為佢哋可能有啲特定嘅類型，佢哋會揾嘅，可能嗰個係一個成熟啲嘅品牌，或者妹妹啲、少女啲嘅品牌，你揾個 model 個外形會唔同咯。咁通常都會 casting， 會叫一扎 model 嚟 casting， 俾啲衫去試，著咗出嚟睇佢感覺得唔得，得之後先再決定揀人啦。同埋有時啲 model 要揀翻啲高度，冇太參差啊。如果唔係你一排企喺嗰時就好肉酸。 哦，係啊，係啊。 係啊，所以通常會揀翻差唔多嘅。可能有時有啲做首飾品牌又要睇下啲手靚唔靚啦，因為你要戴飾物啊、戴戒指啲手，我試過有時睇漏咗，大攞隻手出嚟，哇，好醜樣嘅隻手唔得嘅咁咯。 以前啦，我哋話齋即係佢早年代嗰啲好多係行國際天橋添啦，以前嗰啲 model， 你睇琪琪嗰啲， 係啦係，我啱啱想話，譬如講 琪琪幾高先得 㗎，琪琪嗰種嗰啲啦，或者可以話齋你嘅恩師帶你 劉娟 娟嗰啲啦，咁但係譬如外國嗰啲你有冇參與過啊？ 外國 fashion show 就冇啊，做都係香港啊、國內啊咁咯， 咁但係以你所認知都係。大同小異啦， 其實都係一樣嘅啫，都係全世界都咁做嘅啦，係咯。咁但係啲 model 其實，因為好多時而香港啲 model 變曬名人啦，你唔覺咩？就係上曬報紙。係 啊， 係 啊，係 咯。咁我覺得其實 model 其實係一個工具嚟嘅啫嘛，佢唔係主角嚟噶嘛。model 係嚟演繹件衫，其實啲衫先係主角啊嘛，係咯。 咁但係而家就嗱，講開呢樣嘢，我又要順帶一提啦。以你嘅覺得，即係有啲譬如因為知名度嘅問題啦，咁佢有啲可能係一啲所謂嘅藝人啦，咁佢都會因為 都會行 show， 係行 show 啊嘛。咁你會？覺得喂嗰啲行有時係咪即係對於件衫個幫助？ 其實係個客，我需要個名氣咯。咁我覺得藝人有藝人嘅好處，例如選個港姐嗰啲女仔去行 show， 起碼佢選個港姐去識行先啦。唔會有啲藝人真係唔識行。 係咯係咯，我就想講嗰類咯。 係啊，啲其實而家香港啲客好奇怪，我有時都有搞啲 PR event， 個客其實佢會有見報率啦，有宣傳效果就得㗎啦，佢唔理係咩嘅。你越多緋聞，越多新聞嘅就越中意用你。 係咯，我就見到而家所有好多場嗰啲 show 咧，就係啲記者咧就集曬喺門口嘅，係 啊， 集曬喺嗰個更衣室門口嗰度，然後跟住咧。你一行完咧，就等佢碌落嚟，然後跟住係咁。 係咯，你睇下洪黛林同洛基兒咧，做咗天王嫂之後，就身價就哇百倍咁跳。 而家仲有啊，仲有 B B 啊，有個。 係咯，即係你真係身價就係咁跳啦，變咗有緋聞就會啲顧客好中意用咯。 咁但係 其實呢個現象唔健康㗎。 係咯係咯，我啱啱想講。 係啊， 咁但係又冇辦法啦，可能都係兼覓嘅嘢。 係咯，同埋你又難怪個客抌咗咁多錢去做一個 event， 佢都希望有好大嘅見報率嘛，唯有會俾錢去請一啲有知名度或者有新。文價值嘅藝人或者 model 咯， 咁都有一個問題啦。哇，去到呢啲咁嘅問題， 其實香港好唔健康嘅個市場，所有嘢都我覺得。 其實唔係淨係你嗰行業，係所有嘢都係唔健康㗎。 所有行業都唔係好健康啊， 教育啊，好多個行業，我哋喺呢度，你都知啊。我哋呢個台又唔係淨係講娛樂嘅嘢啦，有好多所有佢哋都講係有問題啊，包括中港融合啊，哇，多的士啊，即係今日有牛哥喺度，佢哋嘅北上頻道周時講好多呢啲咁嘅問題。今日都唔想嘥呢啲時間，再想問一問啦。你咁專業，其實好多時候你見啲 model， 你係咪一眼就睇？得出佢有冇整過咧？即係任何地方唔一定係胸啊、鼻眼啊各樣。 其實你唔覺通常整咗容嘅你都睇得出啦，唔使我睇啦，係嘛？ 唔係，即係我意思講緊嗱，即係我剔幾個啦，講緊即係呢人我啲師奶阿媽嗰啲朋友咧都會問：哇，嗰個警鐘胸係唔係假咁樣？ 通常行路。啲胸都會喐下，都會蹬下噶嘛，直情警鐘胸就真係好似傷咗上牆咁喐都唔喐，你自己話啦。 啊嗱，咁我想問一樣嘢嗱，而家其實普遍啦、啊、香港個潮流咧就係、是、基本上個個一模一樣樣。 是啊、 我係認唔到嘅，其實我自己喺呢行我都我邊個嚟嘅？佢係唔好意思啊，我孤陋寡聞啦、啊。咁其實係咪？你覺得呢個都係唔好？ 係咯，我覺得唔好，因為你作為一個公眾或者一個藝人啊，其實係要有自己嘅獨特性。等於你唱歌啫嘛，你一個出色嘅歌手，你會一聽就把聲就知係邊個嘅。但係而家有啲歌手你聽咗十次，你都話個個都差唔多。你等於你例如楊千嬅，我唔好講佢唱得好唔好先，但係你一聽你會知係楊千嬅把聲。陳奕迅一聽即係陳奕迅。變咗你要有一把獨特嘅聲線先得嘅，作為一個歌手，我覺得、有好多歌手真係你唔一聽唔知係邊個嘅，你要諗好耐嘅。 啊，我呢度又順帶一提啊，踢下啦。嗱、家寶，你又年青啦、啊，我都年青㗎。但係你知唔知道咧？我哋呢位嘉賓咧係參加個唱歌比賽。 我唔知啊， 我有做功課嘅。話俾你。我認識阿 Leo 嘅時候，我唔知佢識唱歌，因為一開始嘅形象深入民心，一見到佢就係、是、即係哇 image 啊，然後跟住就有一段時間有同阿肥媽好多合作啊，喺有線又做好多主持啊咁。因為一個生日嘅 party， 咁我哋就即係碰到面啦。咁然後跟住嗰日咁啱咧，就係有唔係卡拉 OK 嚟嘅，真係有 keyboard 手喺度彈嘅， 有 live band， 有 live band 嘅。咁呢個哥哥咧，以我後尾熟悉佢，我知道咧就係即係佢好少唱卡拉 OK， 即係少唱啦，少啦，少唱啦。咁嗰日就到 live band， 咁可能有 mood 到咁，哇一唱。就係唔係好多人啫，我都係200人到啦嚇，就每一個人個個都原聲喺度，飲杯啊，講嘢講嘢，一聽到佢把聲，哇！啲人全部所有嘅 focus 去曬佢嗰度，哇！睇到好靜咁樣聽佢唱咗一首英文歌，唱完一首英文歌之後，真係全部人200幾人喺度拍緊掌，即係你真係估唔到。 我真 唱歌好犀利噶，而佢點解會知道參加歌唱比賽呢都係因為我睇咗一啲佢嘅訪問裏面咧就知道嘅。 我時貪玩啫，啱啱翻香港冇嘢做。 喂，但係即係簡單啲講句，其實即係話你入行之前，其實你自己本身具備咗一啲條件，可能你都往後跟住。 我從來又冇發明星夢嗰啲嘅喎，我純粹係玩嘅啫喎。我又冇諗過要入娛樂圈，就因為我爸爸係球星啊嘛。我好細個已經知道出名係好煩，我好唔中意出名嘅。咁我所以我最開心嘅日子就喺加拿大，因為冇人識我。係、因為我覺得一出名係好煩，成日要俾人留意你，你要規行布局，又唔可以做錯嘢、 啊。 我嗰時成日話：，唉，唔好失禮，我老豆我自己就要特別乖啊，唔好做錯好多嘢，學校會俾人講啊。就啲人成日會留意。你有啲先生話：哎呀，邊個邊個個仔女依個咪？其實我好憎出名㗎，我覺得個天咧整咗條路俾你行，點解我自己又要變咗一個出名嘅人咁咯？ 唔係咁，但係又調翻轉一樣嘢喎。如果你咁樣講之下嘅，咁你又夠膽上去參加比賽？ 我貪得意玩，因為我翻嚟香港冇乜人識我嘛。 哦， 咁、 okay、 我就其實我中意音樂，中意唱歌，但我又冇發歌聲夢嘅。咁我以前讀書又成日學校又參加唱歌比賽，咁都成日有攞獎嘅。啊，又咁啱翻到嚟見到，嗰、那個電視台搞唱歌比賽，啊試下睇自己得唔得先，無啦啦咁啊入咗最後八強喎咁啫嘛！ 我本身淨係知道原來佢係 for design 啊嗰啲會好啲啦。原來你後期同我講佢都係唱歌， 因為我細個中意唱歌嘅。我喺細個喺香港時都係香港兒童合唱團嘅。咁我又有學聲樂嘅咁咯，即係學嗰啲莫華倫嗰啲嘅細個。 嗱、啊，我哋今日冇鏡頭，但係頭先你已經睇到阿嘉話 O 咗㗎嚇。咁㗎，咁咯，係咪先？即係所以人呢，其實喺一個行業裏面呢，佢未去展示到嗰樣嘢呢，就唔代表到嗰件事呀，或者嗰樣嘢呢係佢唔得嘅，只不過佢有冇嗰個機會用到嗰樣嘢咁解嘅啫。有好多喺呢行裏面呢唔係白 行，其實都唔係冇用嘅。而家有好多時呀，我都有啲登台呀、咁都可以用得到㗎。 係，我都見到你有時啲 event 都有唱下歌㗎喎。 咁有時國內都會去登台呀，咁係囉，都會有機會唱歌㗎咁囉。 如果網迷想知呢，咁你上去網啦，有㗎，有佢唱歌啲片嘅。 有嘅、 啊。有嘅，有嘅。開一條路俾你，因為有啲嘢我知道你需要問嘅，呢、這個時間交俾你去問下。 係啊，因為其實咧，普遍咧，我係中意行型嗰方面嘅。係。但係個問題係，點樣知道自己係咪應該行呢樣？ 好多女仔同我講我要型，但其實話你個樣好女仔，你其實型唔到咯。 但其實個個人都話我唔女仔。即係我自己嘅格都係唔女仔嗰啲人嚟嘅。 咁我覺得你咪可以你其實我覺得你得嘅，因為型嘅女仔咧，你千祈唔好生得太靚，你太靚反而好難去型，變咗可塑性會低啲嘅。我覺得因為你睇下梅艷芳點可以咁多碌都得咧，因為佢唔係話超級靚女咯。 哦， 你 反而 超級靚女多限制。係啊，其實有個性就得嘅，有個獨特性咯，我覺得。同埋其實著咗衫，你化妝啊頭都要去配合咯。 咁仲有一個問題，嗱，香港頭先你講啦，喂，個個都唔高，咁、即係唔好話五短身長， 你唔一定高㗎，你矮細粒得嚟都可以均勻㗎。係 啦， 頭先我講關淑怡都唔高㗎，但佢好均勻㗎。你唔冇人比較嘅時候，你又唔覺得佢好細粒㗎喎？佢好多衫都著到㗎喎。 係、啦，所以我就想問，呢個就係你嘅專業啊嘛。我睇到而家譬如你所謂嘅 model 啊，香港啲靚模啊嗰啲，其實佢哋好多就係、起碼一樣嘢，俾我自己嘅覺得就係、個個都腳短。 系 咯，冇办法啦，因为你高度唔够，你脚自然短， 胸大咪得咯而家。 咁但系呢个我就炒开少少啦，有好多啲节目都会咁讲。我相信咧，我哋呢度咧就唔使讲啦，牛哥咧 系 阅女无数， 系 即系如果要讲， 因为成日北上， 系呢、這个唔使讲，佢系北上嘅。 北方佳丽系样靓身材正，话魔鬼湿柴。 唔使讲，佢话佢节目都讲咗啦，佢好似系廿八岁啊，定三十岁之前咧已经起码见过千噶啦，过晒千噶啦，佢即系过晒一千个嘅女仔。 你又唔好话，我真系成日想国内做嘢咧，国内。啲女仔啲條件就真係好好嘅，外在條件我唔知佢哋食乜嘢嘅，個個又瘦，但係又有胸又有身材，腳又長又靚嘅、即係可能要係民族性嘅問題。 所以我帶出嚟個問題就想問下你，譬如今日冇辦法啦，得一個靚女喺度，得一個女仔喺度啦，好似家寶咁，因為佢以前咧係游水教練，咁所以你見佢 比 較係 橫啲、 闊啲，但骨架比較闊啲。 有膊頭橫嘅好處啊！ 咁啱有個板喺度啦，咁你有啲咩意見俾佢？ 我冇未好認真睇佢個身形。 即係譬如假設性啦，譬如我唔好揾阿家寶做一個比例啦。譬如講一個女仔，佢骨架比較闊，腳又短，咁嘅時間點樣有啲肉地啦。 其實著衫 點樣著得好？ 其實著衫留意四個字啊， 係 長短闊窄。 哦，長短闊窄。 嗰衫嘅闊度或者長短係適合自己嘅身形比例就得㗎啦。 咁即係其實咩衫都唔怕著嘅。 其實咩衫唔怕著，我成日喺街有啲人走埋嚟，我著咩衫好啊？唔通我話你著恤衫好，你一世都著恤衫唔換啊？其實每一個人著嘅衫個 look 係可以有好多嘅，只不過係個長短同闊窄啱你身形比例就得㗎啦。 嗯， 譬如件 T 恤長啲短啲都影響咗成個身形比例嘅。其實買衫嗰時真係唔啱你嘅長短咧，你唔改嘅話你就唔好買啦。 哦 ，OK， 係啦，我自己買衫咧，我就成日攞去改嘅。 咁你唔同你正式改添啦。 唔會，我攞出去俾人改，我會改到個袖個闊窄啊，衫個長短都適合為止，我先會著嘅、一件 T 恤都係嘅，因為個長短闊窄係影響咗成個身形嘅視線同埋比例嘅。因為著衫冇一套衫著咗，你會瘦廿磅高三寸嘅。時裝係呃人嘅， 係。 你著衫其實你最緊要留意長短闊窄，同埋揾適合自己嘅衫就得㗎啦。 即呢句就好妥點啦，適合嘅衫呢樣嘢，即係要再。希望細化少少，就點樣叫適合自己？ 每個人因為要因應每個人去話，當然啦，著啲乜嘢嘅，其實即係冇話一個，我頭先都話冇話一個 formula， 你著 A， 你著 B 就啱。其實唔係嘅，每個人都有一個獨特性，要因應你自己揾一啲嘢俾你嘅。因為有陣時候每個人都有自己個人喜好啦。咁有啲嘢你會鍾意同唔鍾意。 嗱，我喺香港睇到好多重點嘅問題，就係通常好多 OL 啦，好多 OL 呢都會即係有兩個問題啦。第一個問題就係聚脂啦，唔係傢俬嚟嘅，係聚曬下面，因為坐得多。咁一坐得多呢就會有個龍等㗎啦。 好多女仔天生都係盤骨會肥㗎。 係啦係啦，冇錯啦。 其實我覺得如果 pat pat 大嘅女仔盡量少著褲。著多啲 小著褲， 著裙反而會影得 pat pat 細啲嘅。 係咪？但係我見好多女仔，因為我聽好多講啦，就哇係啊，我屁股好大啊，我唔著得裙啊， 著裙 隻腳好粗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應該係點樣去平衡係比較好啲？以你專業眼光， 嗱。都話我頭先都講冇一套衫著咗，你會變咗唔係龍等，會變咗有腳噶嘛？咁我覺得你係咪其實著衫最緊要唔係幫你去改善呢啲缺點啊？啲缺點唔改善都好多啊，靠套衫。 嗯、 其實你應該有品味地去著衫就已經好重要啦。 嗯、 即等於我肥，你都可以有品味地肥噶嘛？唔係肥就冇品味噶嘛？我覺得呢個係個 point 好重要，個有冇品味同有冇格調重要過你個身形肥定瘦、啊。 係嗱，我聽到好多 sales 咧，即我有時同我女朋友。去買衫咁啦，我都聽啲 sales 就講：，哦，你下身肥啊，著多啲黑色啦，係唔係都執曬啲黑色俾佢咯？ 係咯，咁呢個係啱嘅，你將啲沉色同埋冇圖案嘢擺喺肥嘅地方，你瘦嘅地方可以多啲顏色，多啲圖案，因為顏色可以係幫到嘅。咁唔通你一世都著黑色咩？由頭黑到 有多有好多真係咁㗎。 我嗰陣時細個咧，我係起碼有105磅，我真係全部都係灰灰黑黑嘅，係直到瘦嗰啲。 冇辦法㗎，你黑色真係著得人。瘦啲噶嘛，你淺色一定係肥啲，呢個係事實嚟噶喎。 咁但係，譬如頭先你所講咁，即係話其實 同大家講，成日香港人好多成日都有自卑感啊。 係係 太覺得自己依度唔得，嗰度唔得啊！咁我覺得你點解要令到自己咁有自卑感啫？冇人叫你同人比較嘛，你點扮靚你都唔會變咗關之琳，變咗李嘉欣噶嘛。 嗯、 但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可以將你自己最靚嗰一面帶出嚟，係屬於你嘅最靚，你唔好要同人比較咯。你係咪將自己最靚嗰一面帶出嚟先？其實根本香港人又想靚，但又懶。你懶你唔靚係抵死㗎喎，唔會同情你㗎喎，其實靚係要付出代價㗎，等於我唔食嘢我都為咗要瘦，因為我要著衫靚咋嘛。 同意。 係囉，你等於晚晚要做面膜皮膚先會好㗎，你要護膚皮膚先會好㗎，你皮膚靚你咪唔使化咁多妝囉，你皮膚唔靚你先要好多嘢遮咋嘛。 明白。 所以你靚係要付出代價，要勤力囉，你做乜嘢都要勤力㗎其實。 另外一樣嘢啦，即係要請教啦，顏色方面呢，你會覺得顏色係咪幫助到好大呢？嗱，譬如每一年都會有啲顏色，唔使你一行出去啲鋪貼，見一去到嗰年興嗰啲，間間鋪貼都係嗰幾隻色嘅。 而家係㗎，其實冇乜潮流㗎，而家得每一年得冇 trend 㗎，你每年得 color 嘅啫嘛，而家其實。 哦，係咯，咁所以變咗係咪？我又覺得有時即係我自己都係啦、我偏瘦好多知啦，我偏瘦我又覺得我好多譬如啲鮮色嘢我著到嘅， 係啊， 但係沉色嘢我著咗可能仲唔好睇嘅，即係咪其實即係話喂係咪要奉勸一下啲人，特別係女士啦，喂成個鋪貼嗰啲全部都五顏六色好鮮嘅，但係你個身形可能圓碌碌嘅，咁你就係咪應該揀衫喺顏色方面就算興都好，係即係都唔好咁哇！今年又唔知點解行啲熒光色嘅嗰啲， 你唔好著喺身度咯，興嗰啲顏色啦，可以用喺個袋或者鞋度都得噶嘛。 啊，飾物上， 譬如你興熒光色，你個身咁肥唔著嘅，你著咗對熒光鞋咪得㗎？你全身黑都可以有對熒光鞋啊，或者有個熒光袋都可以係一啲配搭㗎嘛。 嗱，呢啲真係～學到嘢， 唔使你擺喺身度噶嘛，飾物都得噶嘛。其實好好利用啲配件啦，鞋袋同飾物已經可以幫你扮到好靚。你可以永遠都黑色，但我啲鞋啊、袋啊、飾物全部唔同，已經可以有好多變化噶啦、買鞋同袋又唔會好貴，如果唔買啲名牌嘅。 又推介一下啦，嗱，如果想每一個禮拜想知道呢啲嘢咧，就去有線度睇睇阿 Leo Leo 嗰個節目。咁佢每一個禮拜其實都一路都有講呢啲咁嘅嘢嘅。咁我哋因為呢度冇辦法一次過講曬每一個時間嘅嘢啊嘛，係咪先？咁你佢係定時更新㗎嘛，咁就所以一定 緊要著衫係啱自己就得㗎喇，同埋唔好太冇自信心，同埋大膽啲去試。其實好多人好多嘢，哎呀我唔得嘅，我著唔到，其實佢唔敢試。你試下你可能又得㗎喎，走入時裝店試衫又唔使畀錢嘅，你著上身試下先啦。 見到好多女仔都係，即係佢去到就只係揀佢覺得自己得嗰啲，就試嗰幾件。 係囉。 其實可能有好多衫佢都可以 㗎。其實 或者個男仔睇覺得係可以㗎。係 啊，你唔夠膽試咋嘛。我覺得要開心啲囉。其實我覺得著衫其實有時有啲顏色會開心啲嘅，唔好成日黑掹掹囉。係啊，我覺得為你嘅生命加添一啲色彩嘛。 哇，呢句好緊要。 係啊。 家寶到你喎，咁有啲咩你需要問，好把握機會啦。嗱，機會呢啲嘢 我未睇清楚啊。我哋呢個要再談嘅節目後。 我又去另外一樣嘢睇啦，講警鐘，剛才我想問一樣嘢，即係唔係講警鐘啊，即係講一樣嘢，因為我哋圍攞呢個一個朋友，大家都識嘅，佢亦都公開咗啦。佢就係啊Naomi啦， 係 啦Naomi就佢做咗一個豐胸嘅手術啦，而佢個手術就係由 pat pat 嗰度攞一啲脂肪擺上個胸。空度噶啦，咁你覺得呢一類型同嗰啲，譬如真係啊，即係頭先講嗰啲警鐘控嗰啲，你會覺得係咪咁樣會係自然啲咧？ 唔係啊，我又唔抗拒人哋整容嘅喎，不過我覺得健康地去整咯，你適當地美化自己，你自己承受到個後果就得噶咯喎，我覺得。即係而家我覺得，譬如割雙眼皮嗰啲好簡單啫，而家自己科技咁先進，唔同以前啦，又擺好多有危險嘅嘢落去，咁我覺得攞翻自己脂肪當然係健康過擺其他嘢落去啦。 咁同埋我都覺得就係、會唔會你都認同呢件事，就係話因為好多時候所謂講嗰啲整容咧，即係都係啲報章係， 唔係但係因為冇辦法，因為好多人整完咗之後，佢個自信心大咗，自信心大咗個人就自然會覺得自己靚啲㗎啦，因為係自信心問題嘛，因為好多人覺得自己好多缺點啊，唔靚咁樣，咁我覺得適當地去做就 OK 咯。 其實你覺得呢樣嘢冇乜問題啊？即係其實再整靚啲啫嘛， 係啊！你覺得自己靚咪得？因為呢樣有時會上癮嘅。我有啲整過容嘅朋友同我講咧，佢哋話整完之後覺得自己靚咗啦，就諗下我點樣可以再靚啲咧？有咩可以整咧？佢哋自己會諗揾嘢去整啊，因為覺得靚咗啦嘛。佢哋整完一次就冇咁驚咯，就夠膽再去做咯。所以你又要識得控制自己，唔好變咗係一個上癮啊。因為越整就會越怪噶啦嘛。 即係等同紋身一樣，紋一個可能會比較靚啲，但跟住全身都係嘅時候就好複雜。 你咗第一次你唔驚啦嘛，覺得真係自己靚咗喎。咁我覺得整容反而最緊要係要整得自然，唔好太重手咯。我試過見到啲朋友割雙眼皮割到太深啦，變咗。 咗你就會好假咯。你要整得自然先得噶。 係啊，咁同埋一樣嘢啦，即係我哋最近 韓國真係做得好好好自然。 咩？啱啱我想講嗰樣嘢話俾你聽，就是、韓國啱啱我喺網上睇到啱啱選一個韓國小姐，19個佳麗，佢哋將啲相搭埋曬之後咧，跟住著好似我哋以前玩拍子寶嗰啲咧咁樣活頁紙咁樣，揭咁佢全部搭睇埋。真係一個樣 係咯， 即係佢哋嗰啲可能就 是，但係佢哋起碼自然，你好多你望落去真係唔似整咗啊嘛。我覺得所以做乜嘢都係唔好太貪心，要少少慢慢嚟咯。其實有陣時有足夠自信心，你其實夠靚㗎啦。好多女仔本身已經好條件，都仲覺得自己唔得㗎。我見過好多女仔，佢明明隻腳已經好靚，我隻腳粗，我話嚇你隻腳叫粗，其他人就死得全部都。 咁其實係咪以你所認知咧？係咪即係其實腳係最難咧？嗱，坦白講，我哋男人咧就覺得 其實腳係天生嘅， 係咯係咯係咯， 冇得減㗎。你見好多女仔好瘦，但係隻腳係好粗㗎嘛。即係我覺得腳係最難減㗎，天生你個腳型係有就有，粗就粗㗎啦。 咁所以男人啊，我哋以男人嘅角度就個個都話：哇，即係睇女人其實真係睇隻腳。 係，我自己都好欣賞睇女仔隻腳㗎。係 真係睇腳㗎。 係啊，我覺得腳靚就差好遠㗎。 仲有要問乜嘢啊，家寶？你想問啲、 啊？我好想問你哋兩位，點解會睇隻腳就會覺得好靚？ 我覺得我欣賞女仔嘅腳嘅，我覺得有一隻靚腳已經加咗好多分喺度。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因為其實我細佬咧，佢睇女仔又係睇隻腳。佢試過同我哋一齊出街咧，佢見到一個著短裙嘅女仔，咁嗰隻腳係真係好靚、好白、好長嘅，好瘦添。佢真係可以跟住人嚟行嘅，跟住我話你冇好似變態。 但未睇個樣，未睇到個樣未先。 跟住我就好的起心咁拖住我細佬就行去前面睇個女仔面前再行翻。跟住之後我就話，唉，即係人不可以貌相。 係咯， 呢個世界好公平㗎嘛。 但腳靚係真係加咗好多分，因為腳靚變咗你著短裙啊，或者你著高踭鞋嘅話，真係好 sexy 㗎嘛。我覺得我都欣賞人腳靚嘅。 唔係，我覺得如果講開腳咧，又想請教下你高踭鞋嘅問題啦。嗱、因為咧。以前嘅高踭鞋就喺個踭嗰度嘅啫，即係全部喺 個 platform。 係啊，前面有 platform 嘛，咁 而家啲鞋進展到八寸、十寸。 唔係咯，仲有一樣嘢就係個設計啦，即係我相信你真係好專業。喂，設計嗰樣嘢，究竟你覺得，譬如腳短嘅女仔，邊啲款係應該唔好有避忌？ 係啦，其實而家啲鞋咁厚咁 platform 咧，其實你越腳短越粗咧，要盡量避免啲咁重型嘅鞋啊，反而著去真係正高踭嘅鞋會好啲咯。其實著衫同著乜嘢都係唔好有比較，你隻腳已經短啦，你就咁重型咁厚嘅鞋喺呢度，一比就會覺得你隻腳仲短。 我形容嗰啲叫燙斗鞋。係 啦，好似踩住兩隻燙斗咁。其實你唔好比較咯，你咁樣比較仲覺得隻腳短咗，你反而真係著真係高踭好簡單嘅鞋，反而係最好咯。 嗯，嗱、又學到嘢。 係啊，你反而越簡單越好。如果你身形唔係咁好，腳唔係咁靚嘅時候，嗰啲好重型嘅鞋其實著咗落去令到你隻腳重短。 哦，冇 同埋我應該據我所知，因為我就。嗰啲骨好勁，腳趾嗰啲骨咧、就應該唔好著露趾啊嘛。 如果腳趾唔靚，就盡量避免露趾鞋啦。即係睇埋你要修飾一下隻腳先得㗎。 因為我有睇過一啲節目啦嚇，咁佢講咧就係話譬如啲腳短嘅女仔咧，就唔好著一啲裹住，即係佢哋叫做即係包住個腳面， 見多啲腳背。 係啦，見多啲腳背。 因為你著對好 simple 嘅高踭鞋，你將佢拉成一個直線，見多啲腳背會顯得隻腳長啲咯。 係啦係啦， 啱㗎，係啊。 即係如果嗰啲譬如腳粗少少嘅女仔咧，咁就見多。啲腳背啊，或者嗰啲線條好遮住曬個腳面、啊。 其實乜嘢都係，其實著衫係一個視覺上嘅效果，或者你用視覺上嘅錯覺而幫你改善身形嘅啫嘛。 哦，係 咯。 講一樣嘢 size 啦，即係我自己咧就男仔咧我都冇咁大問題。 係。 女仔因為有唔同國家唔同啲 size， 嗱你係專業啊呢科，咁我真係要請教啊，你睇下可唔可以解釋到俾佢。因為我見到有啲，譬如我哋去啲歐洲嗰啲買衫啊 ，size 嗰啲，哇著幾多號啊？著3號，3號係咩嚟？ 唔係嗰啲唔係三號，美國 size 先係1、2、3、4。 係啦，所以即係嗰啲即係。有啲歐洲嗰啲 咧，歐洲 size 譬如法國、意大利，通常都係女仔咪36、38、40咁樣啦，36細碼咁咯。 哦、 男仔就46細碼咁咯。 因為我哋香港如果一般性嗰啲就咩大中細碼咁嘅啫嘛，咁、 啊、 就。 即係通常都係男仔就46、48、50咁樣上咯，細中大咁樣，女仔就36、38、40咁樣上咯。 咁嗰啲1、2、3號嗰啲就係美國。 係啦，美國通常就0號就係嗰啲 petite size 咯，係、啦，1號、2號、3號、4號咁樣上咯。咁、肥媽200幾磅嗰時就著16碼咯。 哇，十 16碼。 係啦。 16碼， 係啊， 即都有嘅。 有㗎，佢有啲咁嘅美國多肥人啊嘛，佢有16碼㗎，肥媽200幾磅嗰時候就著16碼㗎啦。 哦，我而家應該唔使啦。 即係通斯湯記嗰啲就著二碼或者零碼咁咯，佢哋以前嗰啲衫就係、 哦、 啊。 哦，明白。 所以 Shelly 嗰啲就著零碼咯，定 哦， 關淑怡嗰啲就嗰種身形就著零碼。 咁但係啲就即係譬如衫啊或者褲嗰啲比例，因為你知外國人同亞洲人唔同身形啦，咁佢哋嗰啲係咪啲衫嗰啲，譬如 袖會長啲， 係啊，啲比例都係唔同 的。會同啲，因為佢高啲嘛，佢哋始終佢啲身形比我哋亞洲人始終細粒啲咯，係啊。同、哦、埋其實有時再分細啲，啲恤衫領都有分到好仔細噶。佢哋會分咗譬如同樣15寸半領，佢哋啲袖長或者薄闊都有再分嘅。 哦，呢、這個做咗三個字啊，做咗三個字 啊，都話就再分仔細啲啦。 15領嗰啲領同個袖有分。 有時有啲袖長啲咧，袖短啲，佢會有再分仔細啲咯。 咁坦白講，嗰啲就即大牌子或者啲大廠先有啦。如果有啲一般普通嗰啲就都好難。係 咯，好難。我哋其實香港牌子好多時都偏細嘅，你唔覺而家啲衫？ 我、哦、冇辦法，因為過多， 因為你係香港人比較。 但男仔而家如果即係相比我哋個年代，男仔而家嗰啲就高大咗好多喎、 啊。 女仔又唔知點解， 但啲男仔而家好瘦嘅啫。你諗下，啲男仔28、9要瘦過女仔 啊。係啊，細佬條腰 keep 住29噶。 係啊，啲、啊、女仔反而冇29喎而家。 咁、啊、我都係31啫，30、31嘅啫，好瘦啫。咁係即係偏瘦咯，男仔偏瘦。 但係其實買衫最緊要都係要試咯。好多人好懶唔肯試衫嘅，我發覺，因為試衫好重要啊。可能你同一個牌子唔同款，你都可能著唔同嘅碼㗎，因為你著上去可能感覺唔同咯。即係我做過好多藝人都好懶試衫㗎，著住條牛仔褲掹。條裙衫得啦，啱噶啦，唔使試啦，好攰啊！行多陣，我要飲下午茶，好攰啊！試衫都爛嘅。 我覺得試衫呢個文化都係可能香港地方問題，因為你如果譬如去一啲好攞鋪貼，根本上佢都 個 地方冇得試 啊。喺嗰個糖簾後面又好逼夾，你都 係啊係啊。仲、啊、有一個問題就係、是，譬如我唔知道你知唔知㗎？喺花園街咧、 啊， 即係我哋波鞋街啦，我哋波鞋街咧，你知唔知有個文化㗎？ 唔知 道所有嘅衫褲全部冇得試， 係 全部冇得試嘅。鞋啊，有得俾你試喎，鞋你可以試嘅喎，但係衫褲咧，你喺度買衫褲咧，冇得試嘅喎，因為佢冇地方俾你試㗎，咁你個個喺度度來度去咯，咁但係褲係最大鑊㗎嘛，我覺得，你所以係啊，因為大家冇辦法，我哋冇地方，冇地方試。 但通常你幫自己買慣衫咧，攞起睇下咁上下都知自己著唔著到。 唔係有啲好笑啲嘅就係嗰啲國內嗰啲唔理你咯， 佢話咁著上面 嘅，係啊，硬著上去咯，即係著埋條褲嘅，佢都夾 硬穿上去啊嗰啲，唔係褸就俾你試，一係褸你就咁笠落去，咁但係譬如 T 恤啊、衫啲。冇得試，唔係 T 恤一定唔俾你，連粒都唔俾你。 嗰度啲衫嘅價錢試唔啱都冇乜所謂啦，買咗翻去。 有啲名，佢都叫都哎呀都名牌㗎。 花園街喎、 啊，唔係花園街係講緊運動嗰啲，即係啲大牌子嗰啲都係要、啊、都咩㗎嚇。咁、啊、我諗最後一樣嘢要講啦，呢、這個真係我頭留翻而家先至講㗎啦。即係 你想講咩啊？留到最後， 就係梗係講緊頭先我留翻低一個 lemon 俾你啦。 係 嗱，即係其實我。知道呢個係惡搞嚟嘅，嗱我哋聽緊啲網民可能都有份做呢件事， 是 就係將你個樣同一個靚模個樣咧，就即係咁去對比。坦白講，我就咁可以同你講呢件事，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就唔係某報紙咧去擺你上去嘅。 嚇， 其實呢件事咧，啲網友咧， 啲網友講咗先啲記者去做嘅啫。 係啦，你都知而家啲記者啦，唉，全部都喺網度揾嘢嘅啫嘛，有幾何自己去做新聞啦，除非 event 嘅啫嘛。咁所以咧，佢哋就咁樣去做。咁啊，做咗呢件事出嚟之後咧，咁啊，當然啦，就令到有一個 model 有邊個，即係你好難，所以我都要問啊，你覺得喂邊個得邊個失咧？對於你嚟講，嗱，喺我立場，我雖然係你嘅朋友， 係 我都有笑 ，OK， 因為事實上， 其實我覺得我無辜都唔關我事嘅成件事， 係咯，係啲網民突然間咁好聯想嚟，咁啊聯想咗你啦， 俾佢哋諗咁都諗到嗰度嘢咯。 咁但係跟住就又衍生咗好多嘢出嚟啦，咁包括你而家嘅點？ 唔緊要，我覺得個朋友都話我靚啲咪得咯。 咁啊事實 呢樣嘢係你哋做緊嗰個節目嗰陣時，其實我哋係後期再加入㗎嘛。其實嗰段時間，我哋嗰十個 partner 咧嘅主持咧，我哋都係異口同聲話，點樣睇撩撩都好過佢啊嘛！我哋真係咁樣講。 但係而家靚咗好多㗎啦。係 啊係啊係啊！ 唔係咁啊，嗰個階段裏邊，即係你會唔會有啲覺得唔 開心，或者 我冇喎，我得啖笑嘅啫，覺得又冇乜所謂喎。我戥佢慘咗，一個十幾歲嘅細路女，其實佢硬唔啱，大家都應該俾個機會佢嘅。我覺得，因為佢其實一個女仔比壞人似我，其實我覺得佢都慘喎，係咯。 唔係咁，但係即係調翻轉啦，即係你覺得佢哋有好多種種都係想，即係你會覺得嗱，有啲人會咁講啦，佢咁樣之下咧，就當然個個都話係利益咗佢，普遍性 係陳冠希益咗佢啫，唔係我益咗佢。 唔係咁，即係因為佢喂唔係嗱個問題就係坦白講句，你係出道早過佢，呢個事實㗎啦。佢係遲出道嘅，咁當然陳冠希嗰樣嘢就大家都已經係知道咗呢件事啦。但係將佢咁樣去做咗呢件事之後咧。佢多咗 show 喎、 哦，做人就唔好諗咁多嘢啦。其實喺呢個世界上，你幫到人係一個好事，係一個福分嚟嘅。我覺得都唔係唔知邊個幫邊個嘅有陣時，係咯。我覺得網上邊好多網民講嘢，其實我自己有時都有去睇下啲人講嘢。我覺得有陣時使唔使講到咁狠咁絕咧？ 同埋好不負責任㗎。係 啊，即係等於有陣時睇下一隻歌，兩班人喺度嗌交，因為一隻歌，佢哋講嘢講得係好絕。我話使唔使去到咁？咁嘅程度咧，咁你唔中意你咪冇聽咯。 唔係，的而且確係都曾經講過㗎。點解佢會講到咁絕咧？因為我哋覺得喺個網上面發言咧係冇責任。 係。 咁所以佢哋就變咗可以去到咁 絕。即係我覺得凡事，我覺得就係將心比己，道唔道德翻轉先。如果俾人講到咁樣嗰個係你自己接唔接受到呢啲説話咧？即係我覺得做人真係要將心比己咯。即係有陣時我睇咗哇，真係鬧得好勁啊！啲人用啲字咧係好狠到不得了。好不負責 咁當然啦，你喺個圈度咁耐，你係百毒不侵啦，你會覺得佢係有咁啦。咁同埋你有同佢合作過喎，咁你覺得呢個女仔即係佢本身做嘢嘅時候係點咧？對於 其實唔係一個細路女咯，其實入世未深，又冇乜腦嘅小妹妹咯，我覺得。咁我覺得大家都俾個機會去長大咧，有邊個冇做錯過啊？我哋自己個個人都有錯過噶啦，細個嘅時候。咁即係我覺得要俾機會佢嘅，佢將來仲係繼續錯嘅，你咪為鬼理佢咯。佢就算唔努力喺呢行都唔會行得遠嘅，就係靠。绯闻， 咁你都觉得即系呢行而家好多时候都有呢啲绯闻，你自己觉得嗱，唔系净系呢个啦，因为有好多种种啦，即系有真嘅， 亦都有假 嘅，系咯。咁你觉得呢啲绯闻嘅嘢，你自己喺个圈里边咁耐，你又点睇咧？ 我觉得绯闻嘅嘢其实以前大家会好怕绯闻嘅，但系而家你唔觉演变到而家系绯闻系令你会去搵钱嘅咩？你有新聞價值，即係唔係太衰嘅新聞，唔係太衰嘅緋聞，你就會好多 event 啊，好多客會揾你出席嘅咯。你冇發覺咩？即係已經演變咗，大家要冇緋聞都可能做啲緋聞出嚟，自己多啲工作同埋有呢個知名度嘅。即係我曾經試過知道有啲人利用嘅，做咗個緋聞之後就多咗好多工作，係特登做出嚟嘅。係啊，即係邊個就唔好講啦。 係，唔好講啦，嗰啲大家心中有數啦，好多嘢係咪先？咁亦都冇辦法，因為可能學你話齋有啲哇咩天王嫂咩天王嫂咁樣出現咗之後，個成個大氣候就係咁嚟啦，係咪先？哇！啲錢 又話有富豪追佢，就變咗名模啦。咁根本上都冇嗰個富豪嗰個人。是不是先啦，即係变咗啊，就有新聞有绯闻就得㗎啦，有新聞就 是。讲富豪呢，你做一个 artist 呢，喺我自己眼光睇呢，我就觉得你做得非常之成功，因为佢本身嘅条件好好嘅。 是。 但係就有好多好负面嘅新聞嘅，今日你上到嚟都要问一下。 是。 我觉得嗰个系一个靓女嚟嘅，就係林妮。 哦， 咁我见到一段时间你帮佢做咗好多 image 嘅嘢，咁但係当然。 係一好短时间啫。 但係当中里面佢有好多啲。 我係幫佢做啲寫真集啫， 係咯，佢有好多負面新聞咯。咁你又覺得幫佢做呢個 artist， 你覺得呢個女仔嗱，佢本身因為我哋見到佢嘅嘢好多都係見到佢出 show 嘅時間， 係 咁同埋即係佢又好少，其實如果佢冇 show 或者佢冇嘢嘅時候，好少曝光， 係 咁有後面有好多寫，譬如我話就喂有富豪追佢啊，嗱佢出寫真又點點點啊，咁即係我哋當八卦啊，咁你又係局內人添啊，你又覺得呢啲嘢係點睇咧？即係佢嗰陣時講話佢出寫真有咩有富豪追啊點啊嗰啲咁嘅花邊新聞都好多啦。 我覺得林麗其實本身係一個有模特兒嘅外在條件嘅人嚟嘅，但可惜我覺得佢性格又唔係好模特兒嘅，因為其實係好女仔嘅，通常啲模特兒都比較型啲啊爽朗啲嘅，但係林麗就係好女仔咯，但係佢又有模特兒嘅外形咯。 啊，因為佢當時初出道嗰陣時候就係似林志玲啫嘛，即係有好多形容 香港小姐嚟噶嘛， 係 咯，葉翠翠。嗰屆噶嘛， 係啊，咁所以變咗即係抗唔抗拒有啲咁嘅嘢咧？ 我唔抗拒㗎喎，佢個私生活又唔關我事嘅，係啦、你最好多啲富豪追大筆錢買三重好，我唔使煩。哎、我最怕做嗰啲冇錢嘅 artist 㗎。 喂，你試過做過最 mean 嗰啲，你有冇試過做義工啊？或者收唔到錢啊？喂，係呢啲就係、是。 咁唔係，我通常啲，譬如我知道個 artist 唔係咁有錢，或者佢可能家境唔係咁好咧，我會收平啲㗎，我會係、啊，我會去幫人嘅。其實你真係冇錢，你話俾我聽，我會幫你嘅。 咁你有冇諗過做？經理人呢，即係做啲 artist 嘅經理人，你有冇試過諗過？ 我點會係一個出色經理人呢？我又唔辣，又唔識去拗嘢。咁我其實咁多年，我都係朋友識經理人去幫湯寶如囉，即係咁多年都係我幫佢接登台呀、接 show， 到今時今日都係，因為我同佢識咗太耐，太好朋友啦、大家有默契，我會知道佢所有喜好同埋佢個條件，即係佢對我又好放心，咁變咗我幫佢傾好多。 其實我覺得俾你幫手做過嘅，佢哋應該對你都好有信心㗎，因為大家係合作裏面去攞到呢個關係㗎嘛。其實我覺得你做經理人好簡單嘅事嚟嘅，順理成章啊！ 但我唔辣啊嘛，我唔識同人去 bargain 嘢啊，我又唔識拗錢啊，你知我好人嚟噶嘛，我有意話為 係 咯，變咗我咁樣點會一個出色嘅經理人呢？一個出色經理人要識幫個 artist 去爭取更多嘅嘢噶嘛。 嗱，最後一個問題啦，你覺得香港而家啲娛樂圈再造星，你會唔會覺得？以前喺街度可能好容易，即係我哋咁講啦。你就算劉德華嗰啲都係由一啲屋村出嚟，其實好多屋村出嚟㗎。以前嗰啲係好多嘅，因為佢哋肯捱，即係而家肯搏。咁但係而家你覺得話喂，用即係仲有冇咁嘅可塑性或者可能性？ 其實而家啲人多咗途徑入行啊，以前冇咁多途徑入行。以前一係你去選美，一係就入訓練班嘅啫嘛。而家咧，你去蒲下都俾人揾咗你做 model 噶啦，或者啲人會去咗蒲嘅地方揾啲女仔入行㗎。好多經理人公司都去蒲嘅地方揾新人嘅啫嘛。變咗你多咗途徑入行，以前真係你要靠選美、靠入訓練班先入到行 嘅喎。而家多好多比賽， 或者參加比賽係啦。而家乜嘢比賽都有，一年你喺國內選模特兒比賽多到啊！我做過幾多次嗰啲評判啊？ 係咩？ 係啊， 即 係周圍都有 啫嘛，無啦啦有個靈異嘅比賽 咯。即係好多比賽入行嗱，佢都咁樣入咗行啦、啊。其實你根本好多途徑去入行咯。即係我覺得你最好，其實而家好多年輕人，我真係要裝備好自己，你要有 ready 有準備，個機會嚟到你先把握到咯。如果唔係我俾你，你都冇用噶。我而家真係俾你做歌星，你唱唔唱到先得噶。你企上台，你唔驚腳都震埋啊？ 咁啊，今日真係好多謝。 唔好客氣， 阿 Leo 啦，即係坦白講，我哋呢個約會約咗好耐㗎啦。咁但係你都真係，亦都調翻轉，我想話俾大家聽，我哋而家錄嘅時間咧。已經去到凌晨㗎啦，即係凌晨三點啦，係啊，凌晨三點㗎啦，知道你好忙，你都仲咁肯咁夜嚟幫我去做呢個節目，咁啊，最後一樣嘢啦，首先我知道睇咗啲訪問，就知道你伴侶嘅係啦，伴侶嘅即係 講啦，冇 hard feelings 㗎啦已經 ，OK 好， 即係拍咗12年拖，分咗手5年啦已經， 啊，即係 好爽，係 啊，即係你知我哋朋友唔好意思講，即係我祝你咧。跟住嚟緊嘅時間呢 係有搵個好啲㗎， 好開心好美滿好幸福， 都想多謝你， 事事順利。咁今日真係好多謝你，第一好擔心啊，呢度我講少少冇辦法啊，啲時間唔好意思，牛哥阻你收工都係咁話，真係要啊少少，因為呢我好擔心，點解呢？即係我見到你呢一路呢嗰啲訪問啊，即係原作一路嘅訪問呢，全部都係大戲啊，好多成，即係我好擔心，死啦我啲做網台你會唔會即係唔好意思，我都自己都唔好意思，會唔會上嚟呢？我問呢，我呢個網台嚟嘅喎，嚇咩台？我唔緊要啊，好啊，啊上嚟啦咁，因為你都見到啦。雖然我哋都有好多嚟，我哋好多相喺度，即係你都見到有啲朋友都係會上嚟，咁但係佢哋都係即係可能係冇任何合約上、 我個人同你諗嘢就唔同嘅。我通常人哋揾我做嘢，我會諗啊，人哋揾得你，人哋俾面你先會叫你，我會咁樣諗嘅喎。我唔會諗我係幫你，我覺得人哋幫我嘅喎。我做人就會咁樣諗，你咪會開心啲、舒服啲咧。 唔係你 太計較咪得咯。 所以我好衷心多謝你咯。咁因為點解我曾經我唔係碰釘啊，我呢度講嘅唔係碰釘，我曾經有一啲譬如我想揾一啲 artist 嚟，咁但係佢哋會講，當然啦，有一啲我開宗明義都唔怕，我揾嗰啲 TVB 嘅 artist， 你都知道我哋有時有啲都會大家認識嘅，我去問佢嘅時候，佢自己個人係冇問題嘅，轉頭就話翻俾我哋聽啦，唉，喂電台話你哋嗰個係 公司話唔好、 公司話網台， 喂點解要有經理人啫？我嚟推嘢噶嘛， 係啊，即係佢話 醜因為經理人做，你仲叫我做經理人，我真係唔做醜因啊！ 唔係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有啲咁嘅情況，佢本身個人好想上嚟，但係可能 都唔知真定假嘅，佢話想上啫嘛。 唔係我相信嗰個真，我依家我哋 off 咪話俾你聽邊個，佢好想上嚟嘅，咁但係因為佢因為係啊電視台話。唔好，即係唔好，即係呢個我又帶一個問題出嚟啦，你都見到啦， 我哋大家圍內都識啦，或者家寶都好熟啦。思瑤而家走人咁多個台，除 TVB 之外，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事。你自己又覺得呢樣嘢係咪真係可以？ 其實好似你睇台灣都係㗎，你一個藝人都可以上咗好多唔同嘅電視台做綜藝節目啦。咁我覺得呢個係放個藝人係好事，亦都唔使俾一個人獨大咯。咁當然你簽咗約又要尊重合約精神嘅，冇得好講嘅。 嗯， 係咯，等於我哋就算而家我係有線簽咗約，佢都俾我去亞視做訪問啦。咁我覺得因為我係主持身份啫嘛，喺有線，但我亞視係訪問我自己本身的職業噶嘛， 係 有唔同咯。 另外，我想問你覺得我哋而家嗰個發牌制度，即係我直啲講下黃維基嗰個牌啦，即係你覺得應唔應該再將呢樣嘢開放大啲咧？ 我覺得香港應該俾人有多啲選擇嘅，但係我覺得由香港呢個地方咁細，人又唔係咁多，又唔可以容納得太多，我覺得要有限度地去發咯。你當然唔係可以發五六七個出嚟咯，係啊，因為而家其實大家冇得揀，冇乜選擇啊。咁啊變咗一台獨攬曬好多嘢咯，等於啲歌星已經係要獨攬咁滯俾佢，變咗其實係好唔健康咯，因為觀眾冇得去揀啊。咁我覺得係有多翻少少係應該嘅咁咯。 咁最後啦，你又覺得我哋網台點呢？ 網台其實而家係一個大趨勢嚟㗎啦，我哋嗰啲年輕朋友全部都喺網上面睇電視、睇戲、聽歌，乜都係喺網上面㗎啦。根本呢個係已經係成為一個應該習慣嚟嘅，對好多年輕人嚟講。咁我覺得我哋都要跟住個潮流去走㗎。等於以前拍菲林，而家唔使菲林㗎啦，我而家喺現場拍戲都聽唔到換菲林 roll 機啊嗰啲咁嘅嘢㗎啦。係咯，跟人係要跟住個潮流去走嘅，你冇得話以前係最好㗎啦。而家一路不停科技係進步， 但我哋網台好多人爆粗喎。 咁我覺得網台係有個尺度大啲咪幾好囉，係囉，等於啲人喺網上面寫嘢都可以任念點寫，唔使負責任囉。 係囉。咁嗱好啦， 咁我覺得希望大家都要自律囉，做 係呢個好緊要，我覺得係好緊要。即係我自己可能我成個節目裏面我都好少少，但係即係有啲節目有啲主持佢鍾意做呢件事，我覺得係將個闊度大啲。 我覺得要記住一樣嘢，就係你做得一個公眾人物呢，你有教育下一代嘅責任， 係 絕對。你唔可以抹殺著呢樣嘢，你唔知邊個小朋友年輕人睇咗你做嘅嘢，佢會學你，佢覺得你都做得，點解佢唔做得呢？變咗你做得一個公眾嘅地方公開做嘅嘢，你就要有少少呢啲社會意識咯。即係你唔好希望灌輸咗啲錯嘢俾下一代咯。 好，最後真係好多謝阿 Leo， 今日亦都學咗好多嘢啦，咁亦都好多謝家寶上嚟，咁啊幫手係啦，我哋 無啦啦俾你滴咗上嚟， 係啊，咁啊無啦啦俾我滴咗上嚟幫手呢個訪問啦，咁啊真係好開心，亦都要多謝牛哥啦，到咁夜都仲係幫我哋去推呢個麥，咁啊我好滿足，今日真係好多謝，我哋呢個節目咧。跟住嚟緊呢亦都陸陸續續有好多唔同嘅階層， 同埋有要多仔喺度聽緊我哋嘅朋友啦。 係呀，真係要多謝，因為我呢個節目呢都希望我可以帶到有唔同嘅精英啦，係咪先，有時裝達人、專家、形象顧問，咁我希望跳芭蕾舞㗎啦。 唔同範疇嘅 係啦，所有我都有好多唔同範疇嗰方面嘅，就算係娛樂圈裏面，其實我覺得有好多係值得去訪問，就唔一定係所謂嘅 幕前嘅人。 幕前啊，全部都係啲阿哥阿姐嗰啲。 其實有啲嘢我哋作為市民都好想知道佢哋背後啲咩故仔㗎。 係啊係啊，我又唔可以講到我做到百人咁誇張呢，我驚我請唔到咁多個嘛，所以我唔好改咁簡簡單單佐敦畫房，希望大家鍾意，多謝曬，最後多謝阿 Leo， 多謝家寶， 多謝曬 ，OK， 拜拜， 拜拜， 喂，唔該曬，唔該曬，多謝多謝多謝多謝。